为了什么该哭的场面还亮出笑脸，还当分手。始终我不是不伤不痛不难过，我真是不美不好都不说，你说心有刀割，做事有琢磨，感谢那些人擦过刮过，当我苦难修成正果，坚强过的失落是化成我们几个，等着你伤心时候点拨，好像没心没肺话很多，我只是不满不足都不说，别说心有刀割，算是要琢磨，感谢那些人擦过更美轮廓，干了美的寂寞，进化成更好的我，等着你在我世界路过。 许正佩在八岁的时候就写下了一首词曲创作啊，可以说是一个天才少年。十九岁的时候呢，将自己的词曲创作气球放上了数位的音乐网站，供网友下载，缔造了全年点播冠军的成绩。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许正佩的《日光猎人》。 星空下，随着微风流浪，纸飞机飞过。流浪

你思思切切，你想醒来再也不要我离开，我却摇摇晃晃为你无风起浪，前方无忧荡荡相思飘无数方，你让我抛开人海茫茫，却与你飘飘荡荡，我的心上天荡下我风风光光心花怒放。一阵阵柔柔清风飘来，让我拥你入怀，一丝丝浅浅微笑醒来，再也不要我离开，我却摇摇晃晃为你无风起浪，前方悠悠荡荡相思放不山放，你让我逃开人海茫茫，随意飘飘荡荡，我的小小天堂逍遥纷纷光光心花怒放。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品味1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晴雪，这是王莺莺演唱的一首歌，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个收录在了她个人专辑《春光》当中的歌曲。而这首歌曾经被王菲还有侯湘婷等歌手翻唱为《暧昧》。 昨天的笑容也是我今夜的伤痛，幸福飘到我肩头，一转身扬起一阵风，于是幸福吹散成寂寞，于是寂寞被锁在眼中。 我眼前，我 爱情偷走我的理智，你笑我死心眼，爱你浪费多少时间你不会发现，是你给我眼泪里的咸，是你给我苦里的甜，是你带着我越过了极限。恋爱中的人似乎都会有相同的简单和执着，那只是属于彼此的死心眼。 永远有多远，想了一整夜，我才不管以后的路刮风又下雪。也许你没说你爱我，可是也没说不爱我。男人的世界笑得很可怜，你说得很对，可是我为了谁冒险？我不是神仙，我也会抱怨，我只要一分钟你还拖延。你笑我死心眼，爱你浪费多少时间你不会发现，是你给我泪里的血，是你给我苦里的甜，是你带着我越过了极限。幸福蒙住我的眼睛，也让我死心眼，是我忘了还有从前，是我忘了还有明天，是我忘了说情人再见。 庆祝首期惠州旅游看房团以五套成交的优异成绩凯旋而归。第二期惠州旅游看房团即日起接受咨询报名，报名专线13715369956。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深管会一小时生活圈。

续来听歌，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呢，我有一个朋友一到 KTV 就必唱这首歌，唱得特别的振奋啊，而且呢有一种那种左扭右扭的那种感觉在里面，因为这首歌确实它的节奏感很强，包括后面还有很难唱的部分，这种歌曲呢它其实是来自于京剧当中的一个唱词花田错，那么王力宏就找到了京剧和西洋的流行音乐的不谋而合之处。 你好神啊，这调皮怎么亮着，那不是彻夜灯后你为我点的烛火，我是你在邂逅红了那一场梦，所以全部对此相比大于喜乐，杯中酒色鬼魅都忘了我是谁，心情就像月亮午睡，手里握着蝴蝶杯单飞，不醉不归。我这一段的 错合 多少天忘掉， 我这一段的错合 成了煎熬， 我替你把那错 放纵，我想你连冰花岁月不了， 替你把那错 记忆原谅我多情的打扰，因为你的美，爱匆匆一别不过两对眼，看那雪纷飞却再也找不回，把束缚高高些清脆，当时好像会拥有你唯一条件，我有罪，我墨色的月写了霜的泪，我会记得这段岁月，少见忘掉， 我替你把那所 有老变成了煎熬， 我替你把那错 放纵，想你连冰花岁月不了， 我替你把那 错原谅我多情的打扰， 我的战士全部褪色多情的打扰，请原谅我，不是彻夜为我点的火， 在那花， 在那花， 在那花粉， 我的山水全部褪色，多情的打扰，请原谅我，不是彻夜为我点的火，在那花， 在 那花粉， 我替你把那错 说和多少天忘掉， 我替你把那错 老变成了煎熬， 我替你把那错 放纵，想你连冰花岁月不了， 我替你把那错 记忆原谅我多情的打扰， 只能自己穿越，有些痛苦只能自己体验，有些孤独也只能自己的品尝，但是呢穿过黑暗一定能够感受到阳光的温度，走出痛苦一定能够企及成长的高度，告别孤独一定能够收获灵魂的深度。

三河不是智达奔驰 4S 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置换分享多重好礼，金融购车月付低至338元，进店即送3000元装饰券，贵宾热线0316-3725-888。 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重塑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 我可试着放下往事，看它过去有多美。 看场 IMAX 电影。 Signor Pretore, io vedo la sera.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 Air Con 新曲的征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太阳亮碎，管我们距离有多远，每天都新鲜。想你的时候，偷偷看天边。太阳亮碎，越过彩虹到你身边，多美，梦想想实现就会实现。你已不用怕，我睁开眼睛看着樱花瓣落下，你的吻是温柔的力量。我小小的，我们的爱像太阳一样。哦哦，太阳亮碎，让我们距离有多远。想你的时候偷偷看天边，太阳亮碎，越过彩虹到你身边，多美，梦想想实现就会实现。我闭上眼听风说话，你不用怕，我睁开眼睛看着微笑的阳光，你给的温暖保护爱不会着凉，永远围绕在我身旁。哦，太阳亮碎，管我们距离有多远，每天都新鲜。想你的时候偷偷看天边，太阳亮碎，越过彩虹到你身边，多美，梦想想实现就会实现。可是你不要再说，你担心你离我的不清楚，爱就像最热烈的阳光。太阳亮碎，管我们距离有多远，每天都新鲜。想你的时候偷偷看天边，太阳亮碎，越过彩虹到你身边，多美，梦想想实 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这个整点我们刚听到的是王心凌的《太阳万岁》，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林志炫的《你永远不知道》现场版。 风阵阵了，夜鸟飞了，这天空无边无际无尽寂寥，我的心也沉沉睡了，任凭梦境恣意搅扰。传奇也好，神话也好，不足以说明我们初见那一秒。当爱回头对我嘲笑，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望着星斗满天，都像是你的眼在烧，看透我的伪装，全都是为自己解套。以为已经以后已了，都像无理取闹。多少百转千回，你怎么能够明了？最怕有人问先，无心无处可逃，三风无依又无靠。传奇也好，神话也好，不足以说明我们初见那一秒。当爱回头对我嘲笑，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深刻的痛是不能向世界宣告，落幕后的剧情你永远不知道。有悲有伤，有风有泪，一个人笑。记得也好，忘掉也好，谁能够抵挡时间无尽的浪潮？你给的爱不多也不少，足够让我一生煎熬，想你到老。 继续来听歌，这个是一首叫做《记得》的歌，相信很多朋友都特别熟悉哈。这首歌它的灵感呢是来源于林俊杰在17岁的时候和女朋友因为感情问题而争吵的一次故事。他和初恋女友因为各自有各自想要追寻的梦想，所以不得不分开。接下来就来听到的是萧敬腾的版本，收录在他的专辑《爱的时刻自选集》当中。这首歌的的确确是一首特别好的歌，来听吧。 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因为与你散发，我爱的人 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不知道他们跑哪去了。赤裸裸的天空，星星多寂寥。 这个电影主要是讲述了白百合她所饰演的一个餐具设计师何恰恰和这个彭于晏饰演的米其林三星主厨达成了看似分手的一纸合约，其实心中都有苦楚的一个关于爱的守候者的故事。这首歌叫做《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一起走过冬春初夏，为何现在只剩我在期盼？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一起走过似水年华，为何你却离开把我留下？ 想再让眼泪 晴朗，一起抓住吧，我想我们已经说好呀，记得我们已经说好了。 继续听到的是张韶涵的歌《我的眼泪》，展现了她中低音域的一个美，从一开始就能够给人一种开阔和明亮的感觉，就像是北极光，阴冷的氛围当中散发着独有的光芒。当然更重要的就是用一种开放的声线来演绎悲伤的华彩，也将张韶涵的辨识度极高的一个清亮的音色表现得更加的锐利，更加的有棱角。 看着心在粉碎，却忘了我该拒绝。这个世界总是有我跨越不了的界限，爱我的遗憾和后悔，感谢误解将我痛快击溃，让我挣扎蜕变，磨练出灿烂坚决。这是我的眼泪，我知道我不完美，每段故事的结尾总是陪伴我入睡，让我记得我是谁。在灵魂燃烧火焰，把谎言燃烧成灰，穿越过了绝望颓废，拥抱伤痕留给我的体会，让我灿烂坚决。这是我的眼泪，我知道我不完美，每段故事的结尾总是陪伴我入睡，让我记得我是谁。真实的代价多昂贵，至少我坚持问心无愧、哦、唤醒我的眼泪，这是我的眼泪，心里面就也是滚烫的脸，这是我的眼泪，我知道我不完美，每段故事的结尾总是陪伴我入睡，让我记得我是谁。

时间的长河里，谁都是匆匆过客。生命的舞台里上演的剧情，无论悲喜，或功成名就，或寂寞无名。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痛？ 唯有记忆的经典旋律，永恒不变。如今岁月，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 直到烟雨的心。 看场 IMAX 电影。 Signor Pretorio, vede la sala.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挂心水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森林音响。 你和我相约在公园喧哗的大街，告诉我这段感情今夜将不是终点，傻傻地看着你眼角不流一滴泪，说好了要坚强不流泪。我以为我可以让爱变得更甜美，才发现爱情竟是一场残酷的考验。太愚昧太愚昧才放你去自由飞，一瞬间爱决定在今夜。 好歌不间断，这里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共同的记忆，这首歌来自杨培安的演唱。不管是前面的爱情苦涩，分手的无奈，自我的表达，还是信念的坚持，人生所有的点点滴滴都会像是电影的片段一样，在我们的脑海中一遍又一遍的走过。哪些该忘记，哪些该记住呢？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判断。 就算是生活太苦涩，而梦想太坎坷，但你的拥抱让梦境融化了。就算世界是冷的，但内心是暖的，爱能让我们 坚持的人就应该狂热，最后总会说值得，有满足的快乐。天有多高，带你去闯，带你去飞翔，一起看海，飞得漂亮，一起过夜就不漫长。 说你还记得在很多年前唱着红遍大街小巷的对面女孩看过来的那个来自马来西亚的自然朴实快乐的阿牛，那么你会发现在经历了很多事情，包括了结婚生孩子，然后完成了导演梦之后的阿牛，跟他刚出道的时候创作出来的作品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唱歌给你听。 张开，寻找一把动听的声音，哪里有欢喜，哪里就有悲伤，谁不害怕受伤，可谁又不渴望成长。双眼睛永远在这

的现实是充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是不是伤口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因为零零散散我们都来听呀。 专属你们的听觉享受，森林音响。 徘徊旧街头，看人去冷夜空，往事已无踪影，独留我在风中。年少不知愁，轻轻舞动把我，来去随心随意，幸福平一山难重逢。梦已远走，爱却没走，情缘已尽，心难接受。你已远走，爱却没收，一句承诺你都没有说。 缠绵，不管你爱的多么的疼痛，在爱的终点 展，最终还是留下一个人的孤单身影。永远到底有多远？陈慧萍在她的哀婉的歌声当中告诉我们，所谓的永远只不过是一瞬间，永远到底有多远谁都不知道，一起来听吧。 总会惊醒自己的眼，掀开没有你的明天，露台下不肯回家的麦田，偷看照片中你我的欢颜，却不曾为了情感成寸断，苦望不尽世事无辜的脸，早就明白可我心不甘，只想找个人陪却如此的难。 谁不曾为了情感长存？